我是王伟民，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王伟民一家之言。大家好，王伟民一家之言去到最后部分。今天是9月28日，一个好对香港人都好熟悉的数字我们就这个数字928928攞卦又好，其他又什么好都逐了很多因为大家要面对这件事过去一年，因为9月28日开始了一个的雨伞运动为什么叫雨伞，是基于当晚就是有87粒催泪弹用雨伞来挡催泪弹用的，其实讲出来都有这个，都所有的意外背后又不是意外，所有嘢过历史打翻开的呢，其实都有一个前因后果在这里。为什么有个这样的所谓雨伞运动呢？为什么用雨伞呢？是当时市民用最简单身上面的随身物品，就是雨伞，就挡碍当时的警察的防暴队用了87枚这个催泪弹来当时驱散就是集会完结了之后在金钟政府总部门外的学生。咁而市民见到学生受袭大家就出门去响应学生，保护学生，而开展了这个维持79日的这个叫占领运动同埋雨伞革命。点叫都冇所谓呢，但是928是一个好得意的日子有位朋友Echo Wong 讲的话，其实雨伞革命雨伞运动是一面镜，人人因应这个事件而照见了自己，真正睇清了自己，在太平安逸的日子人醉生梦死或者匆匆忙忙为生计奔波，为家人是吗？香港居大不易，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有时没有静心地是所谓的自省自己对照自己，望一望自己的样子，究竟雨伞革命里面反映翻出来的是没得躲避，你对公义，对指鹿为马对伤害香港，你香港用情有几多呢？人人都话爱香港，你爱佢啲乜嘢呢？搵到钱定系乜嘢呢？使你度成长仲有呢？仲有啲乜嘢呢？香港有啲咩价值呢？头先好似陈佐你话喂都冇依法去籍化，反而去中国化，佢唔系香港人，佢对香港嘅所谓嘅优点李瑞环讲嗰啲茶渍佢去之而后快憎厌。你见到张德江讲香港嘅时候嗰种好似腐尸一样，个眼唔聚焦嘅，有气冇气之间，欲断还断之间，个嘴皮唔开嘅嗰种憎厌法香港所有价值就系佢哋嘅梦魇。嗱呢班咁嘅大陆官员，但佢女又嫁嚟香港嘅话陈佐尔。呢啲就冇辦法講㗎喇，解釋唔明㗎，因為動物本能是最清晰嘅，係咪？你叫佢去邊度支持邊度，喺邊度生活咪知囉。點解中共啲高官仔女全部都去美國讀書，一邊鬧美國，喂鬧美國，習近平幾緊張同美國嘅國事訪問同奧巴馬嘅會面鬧美國，唔得到美國嘅接見，冇呢個國事訪問，係冇辦法證明自己嘅政治在历史上面被肯定的。所以任何人任何中共的领导人都要去美国作国事访问作为他们自己的里程碑来的。所以变成你见到雨伞革命是怎样，孔子说变吉凶者全乎辞。什么是吉，什么是凶，看看你的人的价值是什么，你追求什么的时候。有些人觉得一生追求咪富贵两个字咯，富咪钱咯，贵咪权力咯，系咪高官咯， 易经话唔系，富贵唔系，崇高莫扶富贵。佢话一个人嘅崇高最好就系富贵啦。富贵系乜嘢？富系知识嘅富，贵系道德嘅贵。当知识同道德去到一个极限嘅时候，你就完成服务咗所谓民啦、万民啦，就系天下嘅人，唔系人民，系天下嘅人，凡人你都要关心。啊，依家教宗亦咁讲，系嘛？对待难民，你站喺一个人嘅立场去睇嘅问题。啊，你点样对待人，人点样对待你？依个最基本嘅所谓黄金法则。系啦，究竟香港人喺过去一年唔可以淨係再纸醉金迷啊，营营役役，你起码你仍面对佢，你身边面对緊，你啲 WhatsApp 面对緊，你个 Facebook 面对緊，要逼你表态，逼你去面对呢个问题，点解会有伊斯兰革命？嗱，历史就係咁嚟㗎啦，你要问点解，因为每件事都有佢嘅因，有个果。佛教话，佛家行人话，菩萨具因，众因具果。作为菩萨，你要睇远啲。一种因嘅时候，个因果，个因一摆落去嘅时候，你已经开始知道必然有咁嘅果。众生系一般人啊，最后知道原来呢个叫果，系嘛？喺易经嚟讲，有三种人，一种叫大人，领导时代叫大人；一种叫君子，背负起时代责任叫君子；一般人叫小人，小人革面成功咗，佢就跟翻大队噶啦，佢哋就系咁噶啦。是吗？你参与嘅时候，佢话你骚扰咗佢嘅生活，阻碍过佢搵钱，阻碍佢送仔送女返学。但真正呢个成果佢享受嘅时候，佢就会觉得第一时间跳出去佢要享受成果。啊，呢、这个就係三种人嘅分别。雨伞革命出现嘅原因喺边度呢？你话咪啲学生留喺度唔走囉，啲学生做咩留喺度唔走囉？罢课囉，又点解会罢课呢？其实个原因系基于人大佢个八三一框架，八三一个框架点嚟嘅呢？基于刘环山佢哋搞咗个叫白皮书，白皮书系乜嘢嚟嘅呢？再简单地讲，就违反咗基本法对香港嘅啊政治承诺。咁承诺啲乜嘢呢？咪邓小平嘅设计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咯，嗱，来龙去脉系咁，我哋要慢慢拆翻开佢。呢、这个起码你对事实嘅尊重，同你对自己嘅自重。如果连起码嘅事实你都唔讲，那就最后嗰个结果嚟讲，喂，呢、这个你一系呃自己，一系你又愚蠢，系嘛？你攞咗成个嗱政治意见可以唔同，但系个事实唔可以歪曲，意见可以自由，事实不能歪曲。啊！呢、这个系以前《明报》评论版嘅啊个版头嗰两句啊嘅标准，亦系个 slogan， 亦系佢哋嘅所谓嘅信念。信念就系乜嘢？就系、是、你可以讲你嘅啊意见，但系你唔好歪曲事实。事实系乜嘢？事实就系话，本来基本法系基于啊邓小平啊个大设计，个设计系乜嘢呢？就因为佢要为中国大陆啊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佢要收返香港。收返香港为乜嘢呢？因为佢哋嗰个三头马车要一盏车头灯㗎嘛。呢盏照路明灯就係香港。所以七九年嘅时候，第一七九年就係因为邓小平复出係1976毛泽东死亡。嗰年朱德死，周恩来死，毛泽东死，四人帮被捕，邓小平复出。係啦。香港嘅国税派全部散晒港大嗰班。因为佢一直都系坚持紧执行四人帮路线啊，要反邓小平复出，打击右倾翻案风，系嘛？但系终于邓毛泽东死咗啦，唯一权力嘅来源失咗，四人帮落台，邓小平复出。但系邓小平复出只系一个啊政治上嘅复出，真正喺个中共权力嘅肯定系1978年年底，78年年底肯定之后，佢见到前无去路。所以佢立意反共，掟弃抛弃咗共产主义啊，全面走向市场走资啦。所谓嘅一直系呢、这个系毛泽东嘅梦魇，呢、这个系党内最大走资派，终于佢做咗露出佢真面目，就系、是、背弃咗共产主义啊，全面地跑向市场。但系点跑呢？ 點跑都未做過，係咪啊？所以七八年年底啊，佢真正執掌權力，決定要反共之後，七九年當時嘅港督麥理浩就秘密訪京，佢所謂秘密訪京即係召佢上嚟見啦，係嘛？秘密訪京佢就得到咗個印象。原來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對香港的成就是極之驚異和讚歎，所以當時得出一個錯誤結論，他認為可以用這個這麼好的管治成就換取一個治權，即是說主權回歸給中國，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以某一個年期為限。所以英國的這個消息、這個報告回到英國唐寧街，1982年戴卓爾夫人就訪華啦，就用咗呢個咁樣嘅啊主權換治權嘅方式作準備，但係俾鄧小平一口拒絕，所以當時佢出嚟離開人民大會堂嘅時候，爭啲跣咗一跤。嗱，有諸於內就形諸於外，呢、這個就係一個象啦，所謂易經就係讀呢樣嘢噶啦，係嘛？呢、這個就係一個現象，現象咩嘢？佢心亂咗，原來腳步唔係咁嘅，同佢嘅期望腳步亂咗。一亂咗之後，係啦，但係問題開始佢哋嘅英國政策啦。英國係一個靈活政策嚟嘅，你知道佢哋嚇邊個贏家買邊個，呢個係佢哋嘅基本上面嘅外交一貫嘅外交政策。佢哋好靈活地要光榮地退出香港嚇。咩、叫光榮地退出香港？初初你都唔會明嘅，漸漸你開始明啦。當佢走咗之後，你懷念佢咪叫光榮咯？係咪啊？你回歸母親懷抱喎，回歸祖國喎，你唔係更開心先啱嘅咩？應該合道歡迎解放軍入城啊嘛！原來唔係，你不斷地懷念以前英國嘅管治時間，尤其是年輕人，尤其是年輕人懷念呢、這個就係亦係陳祖義所講嘅啊，冇根據啊，佢話用佢嘅説話講依法去殖化，其實動物本能就係從優嘅啫，舒服嘅地方咪好咯，安居樂業嘅政治咪好政治咯。喂，呢個係中國政治嘅最高原則嚟噶嘛？呢、這個就係黃宗羲所講嘅法治亂之別啊！合法嘅政權就係治，治咪合法咯。如果民不聊生，咪就係非法咯，就係咁簡單啫嘛。政權嘅合法與非法之分，用咩分啊？用民生嚟分，官我者生民，係咪啊？你想知道個政府做得好唔好，睇佢管治之下嘅人民生活得好唔好，咪知咯。是不是人人都想外逃呢？而人想資金都要掟去外國呢？而人啲錢盡量點樣喺台面台底咁運出嚟，盡量將仔女擁去美國，擁去澳洲、加拿大，係咪咁呢？咁樣嘅合個政府，咁樣嘅統治，咪一個非法統治咯？而人都想留喺度，而人都爭住嚟住嘅，嗰、那個咪合法嘅政府咯？治亂就係咁啊！呢個就係黃宗羲，即係黃黎洲個所謂政治嘅治亂標準，就係、是、一個政權嘅合法與非法嘅唯一標準，亦係孔子所講嘅喺《易經》所講嘅太卦同皮卦嘅分別啦，係咪啊？亦係呢個孟子所講嘅民為貴，君為輕，係咪啊？所有嘅方式都用朝一個方向所講嘅嗱，係啦。其实雨傘革命喺边度嚟啊？点解会发生？跟住去到邓小平啊，用香港作为指路明灯啊，开始佢改革开放嘅三头马车，呢、这个就系、是、啊胡耀邦嘅总书记对付住共产党嘅党内嘅势力，跟住赵紫阳管理住国务院，呢、这个系政府嘅啊即系嘅运作，再加埋佢以自己一生嘅軍工壓住個人民解放軍作為軍委會主席，三頭馬車咁改革開放向前行。但係問題呢、這個人於由於啊呢、這個咁嘅既定國策，由於呢個八九年呢、這個啊六四嘅血洗天安門，導致到江澤民執政之後就完全就改弦易轍啦。唔提政治改革，唔提政治改革，咁唯有个利益就分俾不同嘅势力山头，呢、这个就闷声发大财嘅啊嘅时代开始啦。闷声发大财时代开始，但系当时八九年已经开始进行紧呢、这个啊中英会谈啦，系咪啊？已经进行左英会谈咪进行左中英会谈啦。咁1984年又签订咗啊 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啦，基本法又喺起草之中啦，啊，所有嘢都喺一個軌道之裏邊啦。咁點算呢？咁點算呢？既然唔再將香港作為指路明燈，香港呢一點嘅啊文明、世界嘅金融中心、世界嘅啊所謂嘅文明接軌，同呢個香港嘅本身嘅啊百幾年慢慢成長而起嚟嘅香港價值，就開始成為咗中共官員嘅鬼火啦。鬼火不滅，自然地就令到佢哋寝食難安。咁所以佢用盡方法，就唯有歪曲基本法，用盡所有嘅方法啊去扭曲佢。咁呢個段時間嗱，一直發展到啊，已經要面對港人治港、普選呢個特首同立法會議員嘅時間表，已經拖無可拖啦。嚇、啊，由呢個八八直選拖到幾耐啊？拖到依家話人大話唔好啦，2017咧俾佢哋直選呢、這個啊，呢、這個係基本法賦予咗嘅，已經一拖再拖嚟實行。去到呢度咁嘅場面之下。是啦，咁你见到嘅就係话佢唯一方法唯有违反基本法囉。违反基本法嘅过程里面你见到牵涉到呢个中共嘅权斗，我都话永远可以记住呢个 point， 係中共嘅权斗喺香港体现嘅。啊就是、因为到佢哋唔要江泽民阴点嘅唐英年，你见到嘅就由呢个土共自己捧一个佢哋自己嘅啊儿皇帝啊，你知叫儿皇帝，我哋叫傀儡啦，叫傀儡特首出嚟。而家傀儡特首行事亦系莽撞，因为佢完全咧系独唔理你，即系连一个游嘅方法都唔用嘅。佢一选举做特首之后，第一时间就向西环借票啊！当时送咗出门口嘅人唔见晒啦，系咪啊？当时嘅中联办主任，哦去咗广西啦，彭清华，哦副主任咧李刚咧唔见埋啦。咩確鐵村都唔知去邊，係啦，冇錯，全部都唔見曬啦。嗰班送佢出門口嗰班人，而佢係要借票借呢班，但係要成個組織勢力喺度。呢、這、一個啊多餘嘅組織回歸之後，基本上係架床疊屋，同港澳版互相地啊一個陽一個陰地啊，想影響香港嘅兩大組織，一直都仲喺度運作緊。喺呢個時候，唯有地就係話啊，張德江。为首嘅喺台面上面嘅人大委员长啊，刘云山作为主讲宣传嘅，开始就呢度所谓做动作啦。做动作系咩意思？就是、希望能够维持到梁振英嘅继续管治啊，希望做两届。梁振英一上任已经话俾人听，佢做两届嘅要好多政策要两届先执行得到，先见到功效。但我哋见到呢三年基本上冇见过任何功效，冇继续做任何嘢，除咗破坏，我哋见唔到建设啊。除咗啊，無論商界、土共啊、泛民激進嘅、温和嘅、邊砌邊傾嘅，除咗各有私心地攞利益嗰班以外，基本上冇人歡迎呢個梁振英繼續連任啊。任何專業嘅團體、任何嘅啊所謂商界，你見到，所以佢要開始更加要令到香港恐懼。令到香港恐惧，就令到北京恐惧，令到北京恐惧就唔敢啊放弃呢种强硬路线，咁可以保到中联办嘅代理人继续做特首，中联办继续喺幕后指挥，有权无责地享用紧喺香港嘅啊上下其手啊，就系咁啊成个背景。咁所以变咗你话要问雨伞革命本身最咩合唔合法呢样嘢咧，其实系愚蠢嘅。啊，愚蠢在于咩呢？你先要攞咗个大背景先，个背景系咁样发展出嚟，到个白皮书出嘅时候，大家哗然啦，因为佢完全同基本法唔符合。呢、这个时候，人大常委啊开咗嗰个叫做831框架，嗱、这个我都话，831框架从一个几个关键数字咧，我哋攞到几样嘢嘅其实，一就系831框架系导致到学生罢课，学生罢课。最后不散而导致到呢、这个啊87枚催泪弹。87枚催泪弹导致到香港人啊个良知激发咗啦，电视直接转播个画面，令到佢哋要跑上街头啦，开始咗正式嘅占领运动。占领运动系9月28号，但系佢系基于一个8月31号人大嘅框架而成。纯粹用周易攞卦831 之前我都講過㗎啦，我哋攞個卦係咩卦？八係地，先天數。我再強調一次啊，係用先天數數字攞卦嘅啊。一乾二兑，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近八坤。依、這個八三一框架就係導致到咗一個啊後來嘅雨傘運動、佔領運動、雨傘革命。八三一八係坤卦，係地。三是离卦，是火，地火明夷。地火明夷一个咩卦？地火明夷嘅卦就系话个太阳藏于地上，藏于地下，即系话地上一片漆黑，光明隐伏。呢、这个时候明夷，明是太阳嘅意思，夷是伤害嘅意思，光明备受伤害，大地一片漆黑啊。光明藏于地底，所以当时明末学者王尼洲就写一本叫《明夷待访录》。当时满清入关，佢认为经过中国文化吓毁灭啦，喺呢个时候佢系等紧呢个光明重现，所以检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系认为中国之病病于倾一国之力，倾一国嘅金钱同人力。啊！供奉一家一姓，帝制不除，中国嘅人民永远冇幸福嘅日子，所以写下咗《明夷待访录》，就是、根据呢个卦。呢、这个卦唔知点解神推鬼拱地啊！人大就喺八三一公布嘅，所以话佢话俾你听，佢个象已经同你讲咗呢个框架，就系将香港嘅光明藏于地底，大被一片漆黑。呢、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等待呢个明夷待访啦。吓、跟住九月二十八日。因为警方防暴队嘅催泪弹触发咗啊呢、这个全港市民出门口啊要保护学生。九二八从周易攞个卦系攞咗一个啊咩卦呢，攞咗呢个就叫做啊天泽里里卦啊，因为九减八，因为卦得八个，九系超咗八，真是以九减八等于一，一为天，乾为天，上面系乾，第二个系泽。天泽里八爻得六个，八有二啊，八有六，八字，八字减六乘翻二，即系二爻动。咁我都之前都解释过呢个卦啦。当时嗰日正 exactly 嗰日，我已经讲咗九二八，我哋攞一个系天泽里卦。天泽里卦系咩意思？里里系乜嘢？里系鞋底，鞋底代表乜嘢？象征引申成为咗走路。走路即系乜嘢？我哋成日讲如履薄冰嘅，如履平地嘅，系咪啊？咁、那个理就係从鞋底而嚟，鞋底就代表咗象征行路，行动象征咗行事方式，行事方式象征咗嗰个人嘅信念啦，所谓礼啦。礼系咩？唔系礼貌，礼系你嘅啊规矩，行事嘅模式，同埋个核心个信念个 belief， 一个地方嘅礼，即係话表示佢哋嘅所谓信念，社会信念，我哋一叫核心價值，即係話嗰個運動展開嘅象徵，就係要尋翻香港人，揾翻香港嘅核心價值，屬於香港嘅嘢。因為基於八三一人大框架，呢、這個地火明夷卦，香港要攞翻個理卦出現。嗱，好得意嘅，佛教講生滅嘅，佛教講生滅，由生到滅為一劫，一劫係幾耐呢？一劫係一百二十八億年。一百二十八亿年就是一个劫，目前我哋喺个劫里面，系啦，呢个劫里面一个圆圈，一二八，一二八就亦系攞到嘅天泽里，亦系二爻动，咁原来系同我哋嘅九二八系一模一样嘅个卦，咁呢个就系好奇怪嘅，好奇怪嘅卦啊！如果再加埋啊，占领运动占据咗七十九日，七系乜嘢啊？七是近卦，是山。咁九是乜嘢啊？头先讲咗卦得八卦，所以九要减翻八，攞翻个一。咁即系山天大畜。山天大畜是乜嘢啊？个天藏喺个山里面，山下面竟然藏住个天，呢、这个系畜锐一击，狮子扑兔，系蕴存蕴藏呢个力量嘅一个卦。咁即系咩意思啊？呢系蕴藏紧力量，呢、这个系好似我哋跳高嘅时候，先个真踎一踎低先嘅。啊！再系跟住系乜嘢啊？我哋褪后嘅时候啊，我哋就向前跑嘅时候，我哋先褪后嘅啊，助跑所谓嘅。我哋打拳点噶？向前打锤，我哋嘅拳系向后拉咗先嘅。系啦，讲翻一开始嘅时候讲，九二八系一面镜子， 照到我哋嘅每一個人嘅自己，每一個人睇喺次呢次九二八裏面呢一年裏面完全睇到自己究竟對原則有幾堅持啊？面對不易，你有幾有大勇氣？面對緊一個價值嘅追求，你肯付出幾多？易經有個卦叫做集陷卦，上面係險，下面係險，因為上陷下陷叫集陷，兩個陷，福無從至，禍不單行嘅卦。呢、這個卦卦時，但係好得意，佢講集陷有夫。呢、這個時候你最緊要有咩啊？有信心。點有信心法啊？跟住佢話唯心亨，行有上。嗱，人處喺福無從至，禍不單行裏面，人處喺一個前面係險，後面係險嘅時候，你最緊要點啊？易經嘅卦詞話有夫，首先要有信心。唯心亨，咩叫唯心亨？坎卦中間嗰支牛係羊牛嚟嘅，俾兩支陰牛圍住，上下都係即係咩啊？喺最困難嘅時候，你乜嘢都可以放低，只有原則唔可以放低，你個追求唔可以放低，你個價值觀唔可以放低。行有上，咩叫行有上啊？你所表达出嚟嘅要上，要 positive， 要正面，你更加要正面，你更加要向光明面行。挑战最困难嘅事情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嘅原则拿住。人可以失意，处境可以艰难，信念唔可以放低，呢、这个就係镜子。第二嘅话就係话俾你听，行有上，你嘅行为唔好消极，唔好放弃，要更积极。因为坎卦之后集坎之后就是离卦，离为火来的了。所以我们要记住光明会重现，这个当时王离州写这个名而代访的信念，亦是这个顾廷林讲啊天下亡匹夫有责那个啊标准。所以九二八是最坏的时候亦是最好的时候。不是经过一个这么动荡这么乱的一年你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你未望过自己在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究竟他反应是怎样。记不记得《倚天屠龙记》的时候神雕侠侣，其实神雕侠侣的时期王蓉对郭靖讲我们只有一个女子郭芙，他说但是那两个徒弟都好像对他有意思，我们只有一个女都要揀一个嫁的。那你属意是揀哪个啊？其实哥哥定細佬㗎？当时姓武嘅嗰两兄弟都跟住呢、这个两位孤儿都跟住呢个郭靖王蓉大合成长。两个都系你教出嚟个徒弟，我哋女得一个，你想揀边个？当时郭靖諗咗好耐，佢话睇唔到。因为人未到危难嘅时候根本唔知佢嘅品性点样。目前佢哋两个喺郭靖王蓉大合之下根本就没接受到人嘅挑战，时代嘅挑战。所以唔冇办法知道佢两个孰优孰劣。做父母梗係希望个女嫁个好嗰个啦。但係经历咗一串嘅磨难之后你发觉原来两兄弟都唔得。原来只不过系都系银样立枪头。係啦，嗱呢个就係话唔经历九二八，唔经历呢面镜子，我哋香港人系咪醉生梦死大碗酒大块肉，去下旅行食下自助餐。供下楼洋洋得意，又点知道自己原来是懦弱啊定是勇敢，肮脏啊定是高贵。是啦，呢个一个好难得嘅日子。希望大家重新检讨下过去一年发生嘅问题，你面对事情，你自己嘅思考，你自己嘅判断是基于乜嘢嘅判断。我认为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唔错嘅日子。所以我哋用天择理，理卦，理卦系乜嘢核心价值。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拜拜。我系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